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嗱，呢個新身份證計劃咧，其實就由2015年嗰時你喺立法會嘅年代咧，就已經入境處就提交個文件。咁最近又再提交呢個文件俾呢個立法會議員咧， 多好多資料， 成個詳細嘅 implementation 嘅計劃咧點樣進行噶啦咁樣。咁嗱，好多人就話：喂，換身份證啫，使乜咁咩咁多陰謀論啊？我覺得唔係。第一，我覺得呢啲陰謀論本身咧，當然你話未必有一個所謂黑白即係分明嘅證據。但是我对于政府现在对于香港人的资讯那种的是不是会转交给这个大陆呢，我是有相当疑虑。为什么呢？最近呢，我有些朋友在澳门主权移交18周年之前呢，在敏感日子是入不到境。而入不到境呢，他不是政党。 即是不是政治背景，不是社运。 你那些党友啊，或者是那些新思维副主席就说啫。我入唔到境嗰啲人咧，係任職於一傳媒旗下嘅，唔係記者添， 唔係記者， 印刷廠， 印刷廠，哇！印刷技工或者係印刷專業人士都出事 ，yes， 咁我就好懷疑啦，我有個疑問，其實究竟點解佢會知道呢個人喺邊一間公司做嘢，而將佢列入黑名單咧？有啲記者唔係嗱，你話一周刊咁樣喺個記者有個 byline 咁，我知啦，寫住劉世良， 係 有啲記者係飲食男女嘅記者嚟嘅， 係做飲食嘅都唔得。 富刊的记者来的。那为什么入境处从澳门的入境处从何而知这个人是在肥佬呢公司做事的？ 咦，政治部的复活又是另外一种方 式。所以我就说 我一直都有疑问的。疑问的意思就是说，究竟现在入境里面如果他不解释的话，我觉得立法会议员是有责任的。是有责任要政府 clear 一些东西，包括台湾最近三个人不被入境，一个叫张铁志，一个叫吴介文，一个叫做吴瑞仁。 吴瑞仁， 张铁志就完全跟港独乜都冇关，吴瑞仁就是香港民族论写过一篇嘢， 系写过一篇文。 吴介文咧就是一个学者，中研院的副研究员，就是研究那些嘅，即系佢都系嗰家，即系本土运动啊、民族自决啊嗰啲有关嘅嘢。但系两个都是学者嚟嘅，唔系代表民进党里边公职嘅人士。亦都唔係蔡英文政府裏面嘅公職人士，最近嚟學聯開會又入唔到， 一啲都唔敏感噶嘛， 一啲都唔敏感，係 呢個完全係用。 但係我相信立法會議員係失職嘅，我覺得而家喺呢個問題裏面，即係話究竟呢個入境黑名單啊，你唔係話個別事件喎，係三件事嚟嘅，係連續三件事嚟。 仲有 Ben Roger 咧，呢個英國保守黨嘅副主席。 我覺得第一件事一定要保安局交代，究竟而家個入境黑名單係點樣嚟？第二，澳門嘅入境黑名單係咪香港遞交俾佢？ 是否共通？ 第三就係話呢個所謂人哋嘅就業資料，我講緊係。嗱，你話我入唔到境，因為我係一個公開人物、公眾人物。我因為言論入唔到境，我知啊。系嘛？咁嗰啲唔系公众人物嚟嘅，佢只系一个打工仔嚟嘅啫。 系啊， 点解入唔到澳门咧？ 系啊， 喂，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 系严重噶。其实系就系讲每一个嘅公民，每一个香港人，竟然可以遇到呢啲咁样。 好啦，如果我哋呢啲 嘅政治 掌握呢啲资料嘅会系咩人呢？我觉得第一税局， 税局， 你嘅 employment， 你报税噶嘛？ 系啊，喺嗰度先至会知道你。 而家最恐怖系咩咧？最恐怖就系当所有呢啲我哋嘅 personal data 系嗰啲。数据库之间是可以对话的，即是说税局的数据库和入境处的数据库是可以对话的，而这些所有对话的数据库又可以被境外的人 access 到的，那我们就扑街了。 很大件事的，理论上每一个行政部门他们独立地是去搜集市民的资料，用在他们部门 有权限的，有权限的， 上面是 那些数据库不可以对话的， 是的，即就算普通的议员办事处他都要根据私隐条例去处理，去搜集回来的，今次这个问卷调查，今次这个个案处理，我利用你的资料呢只是去协助你这个个案，又或者是这个问卷调查 調查裏面相關嘅政策範疇嘅處理，唔、會用喺第二啲渠道度嘅。你唔可以用人哋嘅個人私隱走去做即係商業嘅行為啊、促銷啊，唔可以咁樣嘅。行政部門、入境處又或者係呢、這個稅務署應稅務局，亦都唔應該係會共用冇呢個咁樣安排嘅。原本係 嗱，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第一樣，點解我會對現屆嘅特區政府極之不信任咧？喺處理香港人嘅個人資料呢個問題裏邊、我覺得淨係你睇黑名單呢件事已經有相當嘅理由去懷疑制定呢個黑名單嘅係上邊嘅部門交俾香港政府執行，但係列入黑名單嗰啲資訊其實是香港政府提供嘅。 係，仲有你記。唔使一年前，十個月前、九個月前，呢、這個選舉事務處 唔見咗個電腦。 喺特首選舉嘅期間，喺呢個嘅 亞博 嗰個竟然可以唔見咗300多萬，你要記住。 唔知點解要帶 全部香港選民嘅個人資料 啊？只不過係2000人投票，你帶300多萬選民資料去託啊？而家。喂，大佬，我懷疑你打龍通喎，其實我唔知道警方有冇起訴呢條友而家。 你點樣可以將呢啲資料擺喺個手提電腦度，咁樣係去咁輕率地、咁草率地係去？ 如果政府部門嘅公務員做嘢，我當你唔係打龍通都好。如果嗰個所謂嘅警覺性係咁低嘅話咧，我有懷疑香港市民，你再進一步利用新身份證採集香港市民嘅資料為乜嗱？ 係 佢呢度，我睇咗成個立法會嘅文件。兩樣嘢同以前唔同嘅，大家啲傳媒咧就避重就輕，就講好多關於防偽嘅嘢。 係啦，咩透明窗口啊，紫外光下邊嘅圖案啊，波浪立體， 我想再 效果全息圖啊，只係講呢啲。 我就質疑一樣嘢，第一，而家香港舊身份證，我哋而家呢一張，係咪已經去到偽造泛濫嘅程度？根據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資料，一年170多個偽造身份證。是不是去到等於以前1000元紙那個咁嚴重的程度啊？ 即必須要透過 喂呢張嘢全面換曬，由好似由2000年開始換， 是 分唔知5年換曬嘅，好似係2000幾年嘅中期先至換曬嘅，應該係。啊！而家大佬咁快又再嚟， 冇襟用啊！嗱，今次係講緊要動用成13.4億，大佬係好多錢嘅喎，係。 嗱，第二樣嗱，我覺得。除了剛才我講，佢特登去同傳媒交代同埋議員交代嗰時咧，就講防偽。但事實上根本而家所謂假身份證嘅問題係九牛一毛，用10多億去處理呢個假身份證問題，打死我都唔信。係嘛？大家都知道假身份證係邊度做，根本係大陸嚟嘅嗰啲係。第二樣就係佢裏邊講嘅兩個新嘅嘢。第一就係話有一個大頭相。就是放在现在这个位置，这个身份证这个位置，有个大头相，而这张晶片就放在后面。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其实。而那个大头相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即是印刷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立体相来的。 立体相， 是的。 全息影像， 全息影像， 全息图，什么透明全息图。 透明全息图。 立体感的激光影像， 咁呢个激光影像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做到所谓的面部识别啊。 哦，就好似 iPhone 咁样，新 iPhone 咁样。 嗱，呢个就唔得嘅。而家我哋呢个相，但系嗰个大头相，其实佢真正第一个改动咩咧？就是将你嗰个样面部的 features 系可以通过一个阅读机咧，系即时可以做一个所谓的face detection。即是面部辨認，這個大家最近今天看新聞就看到了，這個當日海祭劉曉波那個廣州的黎學文就是面部識辨捉到他的。 哦，這樣。 跟著 BBC 我在節目都講過，上個禮拜之前有記者在貴州將自己的相片放在這個公安的那個電腦系統那裡，他一落街7分鐘即刻被公安拘捕，即是他嘗試的，這個是即是試驗來的。 試驗來的， 是的，就是說那些 CCTV 呢，其實周圍呢都影住你 identify， 你睇到林子健交俾眾新聞嗰個新聞，你已經知啦。林子健啊，嗰啲 CCTV 行美頓街嗰啲，只有警方去攞嘅啫，係嘛？然後或者甚至係政府嘅 CCTV 嚟啦，然後就辨識啦。咁好啦，如果呢樣嘢係咩咧？你個身份證嘅話，佢只要好容易一 scan， 就已經咧 100% 知道范國威係邊個啦。然後。嗱，而家呢個咧，我就只係知道呢啲數據同埋藏喺呢個 chips 裏邊啲數據。 身份證號碼咁樣 係。主要係作咩咧？出入境用途。呢個主要係出入境用途。但係點解要用一個咁嗱？我覺得嗰個唔係防偽，我覺得絕對同防偽冇關。首先，我想話俾大家聽， 曾几何时香港的身份证我们是不需要带身份证出街的。 是啊，是这个。 这个是当年。 80年代。 80年代。为什么要被警察要查身份证的原因是因为入境非法入境问题严重。 是。 所以要识别那些非法入境者。 是。 是吗？到今日大家不要以为带身份证出街这个是必然的。在很多国家是不需要。 是啊， 带身份证的，你有 driving license， 美国是 你有 social security card， 带这个驾驶执照的，就是 social security card， 或者是没有这些身份证这些东西的。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要一定要的，不换，为什么你这样说他不得的，这样。喂，大佬，我读一读给大家听。没有身份证的国家，澳洲、丹麦、爱尔兰、新西兰、挪威、英国。非强制性身份证，奥地利、加拿大、芬兰、法国、冰岛、意大利、日本、墨西哥、瑞典、瑞士、美国。好了，强制性身份证那些人有限制的，其实限制的意思就是你 access 那些资料和你不即是在个证件里面只可以用在什么资料摆什么资料下去。 是很严格地去处理的。 是了，好了，现在除了整了一个大头相方便这个面部识别之外，第二就是个 chips 了。个晶片啦，当时我记得推销呢样嘢嗰阵时就话最先进最先进，好而家佢俾立法会文件就话勾咗咯， 勾咗啦，系咁快， 佢话勾咗啦，好啦，呢个晶片摆咗后边之后咧，佢有两套 data 喺度，一套 data 叫做出入境， 出入境吓， 第二套 data 系非出入境用途， 系就包括讲话咩图书证服务、电子健康互通记录系统同埋呢个医健通，仲有其他预留有弹性，又俾金融机构。 预留系咩咧？俾银行、俾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咧系碌到睇到你嗰啲个人资料。 系 嗱，呢个我觉得好恐怖啦，即系话佢预留嗰啲资料俾咩人用，俾咩机构用，喺呢个 chips 里边，而家系 open ended 嘅。 系。即系好多， 大佬你 延伸嘅空间。 你立法会议员系咪有责任要佢 exhaust 个 list 出嚟啊？系边一啲只可以边一啲用，边一啲用啊？系嘛？如果唔系嘅话，呢、這个证件里边嘅嘢，第三个改变系咩咧？佢就用咗一个新嘅技术，就 系、 是、叫 RFID， 就 系 话远距离 追踪式嘅 去 scan， 你睇到你里边晶片嗰啲嘢。而家咧就一定要拍卡嘅。 系啦， 嗱呢个就同我哋嗰啲 pay 嗰啲嘅。叫 payment 嗰啲信用卡，即系就咁拍卡嘅信用卡啊。 嗯，佢讲咧就话喺依度咧，嗱而家因为要拍卡吓，咁、所以咧你就要差唔多要用成十二秒。咁但系因为今次呢个咁样嘅新嘅系统，又或者呢个晶片嘅科技咧，就可以将呢个十二秒减到八秒。 嗱，啲信用卡而家都有嘅，但系咧佢咧就系要你咧摆咗落部机嗰度， 系 先嘟到嘅。 系 嗱，你问我。出入境快嗰三四秒，系咪值得用十几亿去做？ 嗯， 我绝对唔赞成呢样嘢。 同埋而家唔系，我哋根本就唔系追求，我哋要更加多嘅流量系进出香港境内。 第一，用身份证出入境嘅人，从来我唔见到有一条好长嘅龙。 系 长龙主要系喺罗湖口岸。 系 飞机场出境嘅话咧，基本上因为嗰啲系大陆人用唔到嘅。 嗯。 大陸人用不到身份證，他沒有身份證的嘛，所以根本是不存在一條長龍，就算入境和出境，在飛機場是沒有長龍的，在內地口岸是因為他那個兩個證件嘛，是你整完這個還要整那個回鄉證的嘛，所以才會有排長龍的嘛。那跟著我想問一下，其實這個 RFID 為什麼要用遠距離呢？ 嗱，呢個遠距離嘅意思係咩咧？第一，你唔需要拎張卡去， 唔需要。 第二咧， 擺落去啦， 就喺過境嗰陣時咧，佢擺機喺附近咧，就已經可以透過晶片嘅科技咧，係去追蹤地去能夠 identify 到你嘅個人資料啊，係。 嗱，呢個 RFID 嘅遠紅外線嘅追蹤技術一啲都唔先進嘅，其實而家嗰啲嘅貨運業啊， 係 佢追蹤嗰件貨可以講緊係講十米、五十米咁都得㗎，都嘟到㗎，係。即係嗰個接收嘅範圍啊！ 即係立法會議員要問清問楚嗱，因為咧呢個咁樣嘅技術上面改變咧，係極有可能要透過立法係去即係係去處理嘅，要重新地係去立法先至做到。咁所以咧喺立法會議員就喺立法機關嗰度咧係有關口咧，又要問清問楚，到底係會點樣使用？日後係咪可以技術上邊做到話啲遊行示威請願啊、公眾集會啊，喺某一啲嘅地點啊，警方或者係入境處係可以攞一啲硬件嘅設施，哇！一去嗰度射一射嘅話咧，就 知道 曬 現場所有人嗰啲嘅資料，或者你去到邊一度都可以曾經係搜集得到啲資料。嗱，大家唔好忘記喺80年代當其時有個大辯論，港英嘅年代就係話你個電子道路收費， 運輸 其中一個即係點解令到電子道路收費當其時作罷或者擱置係冇，其中一個就係話，咦？當其時嘅香港人認為應該需要讓政府係知悉曬你曾經喺邊度揸車去過邊度咁樣係嚇，即係處理交通擠塞嘅問題啊，增加道路汽車流量嘅問題係一個問題，但係唔代表要透過犧牲個人私隱，你嘅行蹤係俾政府了如指掌，包括運輸署掌握嘅情況之下去處理呢個交通問題啊嘛，係兩個嘅問題嚟嘅嗰陣時。 同埋我覺得而家呢個政府係完全信唔過嘅，你預留個晶片裏邊俾咁多機構用，我睇完之後我話喂大佬，社福衞福局要將個性別 embed 落去嗰個資料嗰個晶片裏邊。他就说为了他们 key 入的资料的时候就不需要打性别。我不知道我现在身份证有没有写性别的。 有写性别的。 我明白了。但是为什么又要再在个晶片里面 做有方便了多少呢， 方便 了几秒呢，作用是什么呢，不 需要打 M 和 F。 是啊，他写埋蓝和 M 这样的。 可以快了几多少呢，好了，跟着预留给金融机构的 part 就是一个大的漏洞来的，我觉得是。那个黑洞来的其实。究竟我哋要会摆啲乜嘢资料落去系俾金融机构用咧？ 你过去 会唔会就系大陆嗰啲我哋嘅所谓信用个人信用嘅嗰啲嘅记录咧？第三样我觉得就系呢个 RFID 呢样嘢，点解要用一个遥距？ 系 嗱，而家我哋用嘅就要摆入去嘅， 系 就算要接触， 系， 但系佢而家用嘅就系叫做 contactless， 系 非接触式。是不需要掂到那部机的。他就说、哎、我现在要按照这个叫 ISO1443A 或者 B 的标准设计。而这个标准呢就是呢只是支援10厘米范围里面距离的通讯。这个就是骗人，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技术其实在其他国家已经用过。ISO1443 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已经被人破解了，你明白吗？只要你在那个 scan 那部机里面加强那个天线的话呢、就已经可以超过十厘米了。 技术问题是可以技术解决，就不是 已经 被 人解决了。 大圍洲 已经被人解决了。其实是你说遥距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入个屋苑你知道了，泊车卡入停车场都是的。如果你月租停车场那些、它不会有人在那里守住在那收银的。那么支棍有些是你的车呢，只要将屋苑嗰个泊车证咧摆喺个车头嗰度，咁咧佢就嗰部嘢咧摆喺支棍嗰度，咁咧同你个距离咧，我谂都有成一米嘅差唔多， 就节省人手嘛。 就 scan 咗你架车 手喺个间艇度，就用电子即系呢啲嘅设施。 呢个就系遥距啦，系嘛？呢、這个就系 contactless， 我哋叫做非接触式嘅呢个阅读啦。我想问一下，点解香港身份证要采取一种非阅读式嘅阅读？非接觸式的閱讀呢，喂，你每樣嘢都要解喎，你唔好話因為呢個最新科技我就用。 唔係因為有錢就要用喺呢啲咁嘅地方喎。 係啊 ，OK， 我覺得議員係要再問嘅，究竟就係話如果呢啲嘢嗰個技術，我就頭先上去淘寶揾下，呢啲咁嘅器材係容易到不得了。如果係 ISO 14443A 或者 B 嘅話咧，就$300-$400一個。 係，即係換句話講，政府日後如果因為喺個技術上面容許呢啲。即是空間是比坊間或者政府自己是去透過一些很低端的設施都破解得到，又被人盜取得到資料，那這個真是知識體大。 我就想起起身份證的原意是什麼，其實身份證就是日治時代那天一個月前有一個聽眾上來，他說聽了我們這個探險隊的聽眾，他就整理他父親的遺物，就發覺他父親遺物裡面又留下很多日治時代的文件，那就他给我看，我就说你这样东西你收起他，我很有价值的。他就是一个香港第一代的 ID 卡。 哦、 是日本占领地总督发给他爸爸的一个身份证。 即是1930几年的时候。 1941。1941。42这样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日军要配给粮食。 哦、 换军票。所以呢香港从来在英治时代是没有身份证的。 嗯。 香港的身份证开始是日治时代，跟德国一样。德国的身份证制度开始是纳粹时代。因为他要区分犹太人出来。 Means of control。 Yes。 就是、 所以才要掌握这些数据。但今天我觉得香港人已经被纯化到一个地步，对身份证习以为常到一个地步。即使在街上被人无端端逗在查身份证都已经没有反应了。喂，当初是很多人有反应的，其实是。 我点解要俾你查？你凭乜嘢？ 空间系啊？点解你会怀疑？因为我系咪衣衫褴褛，着得简陋， 或者我孭住 个 背囊就一定 系 偷嘢嘅 咧？反就截停我咧，咁样系吓。 好啦，好多人就话，因为查身份证啊，好多防止罪案，防止咗好多罪案啦。呢、這个老吹 嘅，冇个头， 老吹嘅啫。我觉得其实 你睇唔到警方每年嘅报告交代嘅罪案数字，系因为查身份证而揭示咗好多嘅潜在嘅罪犯，又或者系捉到人。 香港罪案率下跌嘅原因就因为唔使犯罪都揾到食。就是这么简单。是吧买老番就找到食。只要你不要掃那些鸡豆不要掃老番场就大家没事。好了这个 RFID 这个技术十厘米原来可以很容易 easily 用那些低端人口的 technology, 都可以 expand 去到五十厘米。哇那我就大了我想示威游行就算你说不是警队或者政府去 scan 那些人。What if 如果有内地的安全部门强力部门的人来摆几个发射站在那里那就中晒火。 是。 喂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来的。 对啊那时候再有占领运动就不是今次这样呢是可能几百人而讲的是。 跟 着 还有啊 face detection。 所有曾经参加过的都可以事后找回出来。 face detection, 个恐怖是什么呢就是他即时如果 connect 到你的大数据库即是每一个人都有个 profiling。 哦。 你在社交媒体发表过什么东西 不是说回大陆用支付宝叫鸡吗 这个只是雷鼎明会拉的我们不会做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这样的容貌识别呢它后面是扯住你的个人的大数据。那下才恐怖。 而且它这个的叫新智能身份证的晶片不单止只是容貌识别不单止只是这个指纹还有包括这两样东西 以外的生物识别系统。 特征认证 嗱，呢个咧就系大陆而家推行喺新疆。 系 你最近睇大陆嘅传媒，你就知啦， 好恐怖。 喺和田啊呢啲，即系佢视为呢个维稳啊，影响佢呢个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嘅地方咧， 系 就去全面采集生物识别嘅数据啦。 系 compulsory 强制嘅 compulsory 吓。今日我睇台湾嘅报纸咧，相当详细嘅报道， 系 就系包括虹膜啦、指纹啦。DNA 啦，血液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喂，大佬呢啲嘢，香港身份证要嚟做乜嘢？你问我，点解我哋要加咁多功能落去呢个身份证嗰度？系咪先？喂，你睇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呢啲地方，英联邦嘅地方，人哋点会咁做嘢嘅咧？ 系啊， 你问我，喂，呢个智能城市方便大家嘛？哦，对唔住，如果你是一个民主政府嘅话咧。你的政府是有受民意監管的话我就信得过你。 现 在我真的信不过你。 智能城市提供便捷是给公民不是提供给 政 府。政 府 大佬现在调回转大家真的要搞清楚。 我一觉得我为什么一开始觉得有奇怪就是因为防疫你成日说防疫在猛咁 sell 话防疫。喂大佬假身份证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严重到这样的地步 的 如果是的话市民一早知道啦。 西方智慧就说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即是问题或者制度本身是行之有效你就不需要是去刻意地去改动。 因为这件事是令我不得不联想起在西新疆这些地方推行的这些采集生物数据的计划。之前呢其实他推出了一张叫便民卡的。 便民卡。是啦有引诱你。 引诱你就是说新疆那些人呢 几方便。 就是你要租宾馆呢那时候呢严苛到什么呢不是正的啦。因为他都是有一个大陆的身份证的嘛那些人。那你怎么可能将那些人要一个另类身份证呢他就叫那些新疆人去申请一张便民卡。是。是不是就铺歪那些数据资料给他们。其实那个亦都是一个监控来的个便民卡。咁咧就喺身份證以外咧，就 set up 一套咧少數民族嘅 big data，就 identify 嗰啲嘅恐怖分子。呢個當然聽落去，大家話會唔會危言聳聽啊？咁樣，我只可以話咧，就係你而家對而家現屆嘅政府咧，喺一個政治融合嘅時代啦。曾蔭權年代經濟融合，梁振英與林鄭呢個時代一路。往后打到2047都是政治上融合，即是话佢会一体化嘅，嗰啲制度啊、system 啊、数据会共用啊咁。咁嘅话咧，即系我觉得系呢个一定要作为议员系有一个责任啊，系为香港市民把关嘅。你唔可能就咁放佢嘅系嘛？我觉得 系啊。嗱， 如果佢唔交代清楚嘅话， 新疆而家呢种咁样嘅生物特征嘅辨识嘅话咧，已经被理解为咧系将整个新疆变咗做一个露天嘅监狱。是即是 massive control 嚟嘅，系全面嘅管控，即系每一个公民去嗰个嘅人生。 你谂下，喂， 香港系咪我哋乐于见得到系步向呢一个方向？ 好多 passport 都有晶片， 德國的 passport 有晶片等等，人哋講明只是入境的資料，我哋入境都有嗰個咁樣嘅日本啊，都要整嗰個咁樣嘅指紋，指紋機 係 係嘛？講明係貨入境用途。第二呢啲國家，我仍然相信佢哋嘅制度係有監管 嘅。係啊，佢哋引入呢科技或者係新嘅做法，同一時間咧係透過一啲嘅規範，甚至乎立例咧係去好小心地處理。如果萬一有人去濫用呢啲制度、濫權嘅話，點樣係去防止？ 而家恐怖在就係嗰個晶片裏邊咧，係入境與非入境嘅數據喺曬個晶片裏邊。我就睇唔到而家嘅香港政府，如果上一次選民資料咁容易失竊嘅話，我睇唔到而家嘅香港政府係有能力。去保護香港市民的 personal data 咯，我覺得。 嗱，大家知唔知啊？而家喺街道上面有好多嗰啲嘅，你話叫 CCTV 或者係嗰啲攝錄機，係攝錄嗰啲嘅交通流量。但係有機會咧，其實咧係會影得到民居裏邊、民房裏邊我哋嘅即係私隱嘅嚇。運輸署去令到呢啲嘅資料點樣有效地去處理，都做咗好多功夫，唔可以隨便地咧係濫用嘅。大家要記住啊！一有呢啲嘅資料存在嘅話咧，係提供咗啲空間，提供咗啲契機，提供咗啲危機，係讓市民即係或者讓政府官員或者其他人係去濫用嘅。係 唔係？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不得不防嘅一樣嘢。個原因就係你睇到現屆政府咧，佢基本上係你要乜我俾乜嘅。係大陸要乜俾乜啊？其實係你睇到嗰個通報機制先好笑啦。 係啊。 是吗？什么叫通报机制那个？即是说他说通知了你，他就可以来执法了。原来 是就是只是在于通报，但其实不是讲背后的。 个批核呢 的其他即是 多方面的处理。 是啊，就只是讲出那个时间通报，因为挺恐怖啊。所以我就说如果那你说喂，那怎么防呢？你不申请身份证又犯法。是吗？我觉得第一件事，无论他怎么拍心口都好，迟早我们都要推出一些呢叫做嚴防 RFID 叫做contactless 嘅月卡機嘅嘢，就係咧一啲裏邊有石金屬，最簡單嘅自制得嘅，就係將一張石紙黐喺一張卡紙上邊，然後攝喺自己銀包，石紙向住出邊， 哦咁樣， 攝喺裏邊，係啦，咁咧就係咧，如佢嗰個金屬嘅成分咧，個石紙啊，係可以阻擋嗰個 RFID 嘅， 哦咁樣， 係啦，另外有一啲卡套。那些卡套呢里面呢是包含一张石纸在里面的。那就拿来入住。我觉得政府是应该 provide 这个卡套给市民。你问我。如果不是的话呢，我相信会一定就算我自己都可以生产一批。去给每一个市民入住自己张身份证。 是送给市民。 是啊，政党又好。乜都好，咪等于以前 iPhone 出嗰阵时冇机壳㗎嘛。成日跌烂㗎嘛。结果咪就成个机壳生意变成一个 business 囉。所以我就说这个呢就是呢无可奈何底下的第一个方式，就是用一些最原始土炮的方法去套住自己的身份证。现在我们都有一个胶套的嘛，政府给的嘛。 是啊。 那为什么政府不可以给个胶套是有防这个遥距阅读的功能呢？ 要废除。 如果不是就肯定是你有蛊惑了。 是啊。 是不是你说是要触碰式的嘛。是吗？那你有蛊惑了。第二样，我觉得那个除了那个卡套之外呢，真的我觉得是要令到市民是有最简便的方式。好，现在八达通这样。我去地铁站呢，我拿张八达通出来一嘟，我就知道我过去 几 时 几 日用 了 几多 钱。 我就很快知道有没有扣多了我钱。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呢政府不可以好像在答立法会议员的时候讲，就说如果要查阅就向私隐专员公署。喂，大佬，你寫得信去，跟住覆翻你， 四個禮拜之後先回覆你， 四個禮拜先回覆你，咁咪即係叫你唔好查。 係啊，煙消雲 散。我覺得所有議員一定要要求政府喺指定嘅地點裏邊，係可以最方便嘅方式，只要嗰個市民攞個身份證去一嘟，佢就即時睇到究竟有邊一啲部門係閲讀過佢身份證嘅記錄。係嗱，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呢個即係話個身份證嘅個人資料係我嘅，我係絕對有權知道。究竟我有冇部政府部门系侵犯紧我嘅个人私隐啊？即系话嗱，譬如我出入境，我知道噶，我十月十号去过台湾咁样，咁可能个读卡机咪读过我啲资料咯，就 系 出入境嗰阵时咯。咁我去过图书馆借书，假设 系啊，使用过， 使用过 处嘅图书馆。 但系如果 other than that， 喂大佬，点解无厘头十月三十号？点解我喺七一元旦游行嗰阵时，我俾人阅读过嘅咧？我嘅身份证嘅资料，咁咪濑嘢啦，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我觉得所有立法会议员一定要将这些不要说民生问题这些小事，这些才是 connect 到市民的东西。 係咪？你話喂，只不過係危言聳聽啊！你當我危言聳聽都好，咁點解你唔做？ 嗯，我哋要問嘅問題唔係政府會唔會做咁簡單，仲係問佢可唔可以做。我唔認為佢哋應該係要做，但係而家政府嘗試強行去做，我哋就要提供。 唔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測試啊！ 係啊， 個測試就係咩咧？你可唔可以令到市民好容易知道我哋自己嘅個人資料幾時幾月幾日俾政府邊一個部門閲讀過？ 係 嗱，我覺得呢個好清楚啊！ 係啊， 係嘛？如果你有你解释啦，如果你唔做，你解释啦， 系啦， 系嘛？ 点解会容许呢部门去攞咗市民嘅资料，但又唔向佢交代？ 系啊，咁如果跟住发现咗有啲部门喺冇一个合理解释嗰阵时， 系 咁应该点处理咧？ 系， 我觉得呢个就要齐集晒所有情况一次过同私隐专员公署咧， 收集咗啲资料，日后系点样处理，几耐先销毁，保存几耐，全部都要交代。 因为我而家最恐怖咩咧？因为 system 里边嘅 data 同 data 嘅对话呢啲技术咧系好简单嘅啦，已经系。而只要佢将佢咧全部 merge 埋一个大数据嘅 database 咧，就变咗一个 big brother 嚟嘅，真系。 系，香港市民你谂一谂。有乜可能将自己成生人嘅资料摆咗落去，跟住 一张卡嗰度， 只要遗失咗一只 USB 嘅手指，或者即系摆落去个电脑度，遗失咗部 laptop 嘅话咧，你资料可以全部咧系落喺其他人嘅手里边。 喂，同埋我觉得最恐怖就系你最多就系话，诶、哎，俾人呃钱啊呢啲咁嘅嘢。喂，而家唔系，如果嗰个系一个 for monitoring 嘅，系咪你嘅行为、政治行为、思想嘅监控嗰阵时，系一个大数据里边每一个 individual 做呢个 profiling。其实我觉得大陆已经做到了。 嗯，技术上是可以的。 每一个国民的 profiling， 有什么理由你的消费模式，你去过哪一些地方旅行，去过哪一些地方样都知道了呢？都给政府知道呢？样 不单止、啊、你上去 WeChat 讲过什么，你成立过什么群组，在群组里面你又讲过什么，跟着你 Facebook share 过什么，全部都是一个 profiling 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将所有的 citizens classify 成為幾類人，然後一類叫做危險、中等、高等，然後高等那些就再進一步做一些侵犯他私隱的事情。這個不就是 Big Brothers 那個 情況，連你日後可能工作機會都絕對受到影響的。 以往97年前，我不會質疑政府是亂用這些東西，就算那些 data 拿去英國也好，因為英國始終是一個民主國家，他們自己裡面如果出了這些醜聞，他們都糟。但是正正就是现在你看到大陆呢，是一步一步，不要说圣诞节不准庆祝。是吗？如果喂大陆第时嘟卡嘟到你，喂去过圣诞节那些活动怎么样？ 是啊。我是禁止的，共产党是。 即是这个就当然是笑片。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东西刚才最讲了，元旦游行集会，如果他只要是一个远距离、RFID 远距离读到你的身份证，那么大陆了。是吗？你说喂我们会采取各样各种方法。呢啲嘢全部俾人破解曬噶啦， 同埋 你唔好當啊，當香港人係盲目先得㗎。 唔好以為你唔參與得啊，都係會殺錯良民。 即係話佢等 你附近出現咗，又俾人嘟咗，又 嗰部機真係好似呢個 iPad 咁大㗎咋，棟喺度， 非常容易 擺喺啲嘢喺前邊，根本上你一行過就嘟咗你啦。 係 你一行過啊，係咪？我喺天樂裏口整一個，喺呢個軍器廠街整一個，跟住沿住嗰條遊行路線啊，我直情係可以 spot 到有幾多人啊，同埋嗰啲人係乜嘢人啊？ 本来你只是跟阿妈去喝茶，在路过啫，都入埋你数。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处理 呢？你问我，我宁愿就系点解要用咁先进的技术？你话 O K， 为了方便我哋，我宁愿不要呢个方便。 应该俾翻个选择权香港人。系， 喂，我宁愿不要呢个方便。第一，我不去市政局图书馆借书。我不需要你攞我咁多数据资料，我净系觉得如果是有用的只是出入境。 系啊，你要我下次排队喺入境处排耐啲， 我亦都唔觉得攞呢样嘢，点解要用我的数据去 trade off 俾金融机构？是不是？是不是说纳税人给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将我们的数据收集之后，然后 trade off 给金融机构用？ 金融机构是商业机构来的。 他们是商业机构来的。 是 的，完全没得解释的。你说防疫176单一年。是不是要去到这样的地步，要这么大规模去换一次身份证？ 我去银行那里就算巨额提款，我拿张身份证出来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要在身份证里面提供其他资料给这个金融机构？ 而家已经咁，如果系咁，而家制度崩溃咗啦，系咪啊？ 系啊， 我攞个旧身份证去嗰阵时， 系啊， 你唔好话旧身份证啦，以前全接咧， 系、 啊，喂，大佬仲系嗰啲咁嘅带，要碌机嗰啲咁嘅嘟嗰啲咁嘅带，一样用咗咁多年，而家啲阿伯都仲系用紧嗰本全接， 系、 啊，又有咩问题咧？系嘛？点解讲到嗰个问题好似非换不可？嗱，我觉得议员系有个职责， 去問清楚，因為佢越係講到非換不可，我一睇嗰份文件，我係覺得越唔似樣咯。其實係冇一個 sufficient reasons 話俾我聽， 我 係一定要換。 我哋揾次可能要捉啊，或者請阿莫乃光上嚟同我哋真係一個好深入嘅討論， 或者方寶橋都得， 方寶橋都得，都得兩位。 佢都係好似做啲 IT 嘅保安工作嘅 consultant 嚟嘅，因為我覺得真係要講 俾一啲面向嚇提供多啲資料。 我覺得嗰樣嘢係咩咧？我而家我當你真係要強行去推呢個新身份證，冇得唔換嗰陣時候，我就要問翻你點樣保障我嘅知情權。 嗯嗯， 所以我就話，最終我一定要議員提出就係話，係俾我市民係好容易嘅方式係知道究竟邊個部門係閱讀過我個身份證裏邊嘅數據資料。係咁啊，喂，呢個 fair 啊，我覺得呢樣嘢，如果你話係方便我用，咁我係啊，我攞去借書。我用過，我唔會嘈你噶。你篤過我個身份證，我自己都知道，因為我去篤嘅。 係啊，我主動作出噶嘛。 係啦，喺乜嘢情況底下唔係我主動去篤，即係等於八達通無厘頭俾人扣錢啊嘛。 嗯， 唔係我拍卡嘅，而係無端端俾人扣錢。嗱，呢啲嘢唔難嘅，我相信。即係你只要設置一個類似八達通嘅閱讀機就得嘅咯噃。 就做到啦，已經係。 係做就做到嘅咯噃。系乜？你话唔使咁多啊？你全港九俾几十个地点啊？ 嗯、 任何市民攞个身份证埋去 港铁站咯，巴士站 就 read 到啦， 系 嘛、 嗯？ 一定唔敢做，我话俾你听，就露底啦。 我哋要喺立法会个事务委员会嘅层面嗰度就已经要提出， 唔系，我 觉 得 呢 个系一个照妖镜嚟 嘅质疑啦，已经 系照妖镜嚟。如果你系话为咗防伪，为咗辩民， 系 咁，点解你唔做呢样嘢咧？ 系 俾翻个知情权个市民啫，我觉得。我而家唔反對你啊，亦都唔阻止你用嗰十幾億換啊，因為錢已經批咗嘅，係嘛？而家個問題就係話你換嗰陣時候，我而家就有個條件要求你做呢樣嘢。 記住，智能城市係要為公民提供便利，更加容易地獲取政府嘅服務嘅資訊同埋其他，例如係呢個生活上邊，你話巴士到站時間啊，即係單車停泊處係咪足夠啊？去幾遠係揾得到圖書館啊？公共洗手間啊？公園裏邊邊啲有 free wifi 嘅地方係可以上網啊？係呢啲啊，唔係講緊我哋嘅資料係俾政府隨意任意，即係係去使用啊，係。 所以我就話你咪睇佢到時睇下點樣還招咯，我覺得係嘛、嗯？用語言藝術咯，定係咩咯？而家呢個政府其實同上一屆政府係一樣咁衰格嘅，係全部都係充斥住搬龍門啊、語言藝術。我唔講唔代表我唔做啊。喂，大佬，佢最近講樓市嗰啲咁嘅説話，同年青有咩分別？ 冇分別啊！ 我冇話扭轉樓價，係嘛？我只係話扭轉個供求咋。啊屌，咁都得嘅喎，真係服咗你啊，真係。即系圣诞节都唔好讲呢个， 即系呢啲 circular 嘅逻辑啊！咩小提琴咧就系缩细咗嘅大提琴咯，咩大提琴啊？大提琴就放大咗个小提琴。喂，大佬即系冇答到问题，佢系讲紧呢啲嘢系， 即系人都癫啊！话俾你听，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就节目结束嗰阵时咧，同大家即系讲句呢个 Merry Christmas。 系啊，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圣诞假期，同屋企人啊，咁啊开心心度过啦。 好啦，或者行山可能撞到佢， 系嘛？ 拜拜。 OK， 好，拜拜。